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暖。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130余味本草配方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详询400-919-6188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至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至尊，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本散文集，是我国著名学者、新闻理论家、散文家梁衡先生的最新作品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这本书记录了在中国大地上众多古树的历史兴衰，也融入了梁衡先生人文森林的理念和丰富的历史内涵。秋天到了，马上就要到北京银杏树变黄的季节。书中有这样一篇文字，记述了一棵华表之木老银杏的故事。每次来釜山，我总要抽一点时间，静静地依偎在这棵老银杏下，仰望它遮天蔽日的枝叶，抚摸着它青筋暴突的树身，或秋叶飘零，斜风细雨，或月上枝头，河汉茫茫，屏气凝神地听老树胸中发出的历史回声，叫你如醉如痴，回肠荡气。历史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像一条地下河流，时隐时现，有时丢了就到书上去找，正史没有可找野史；有时丢了就到地下去找，专门有一行叫考古；有时丢了还可到树上去找，因为连我们人类自己都是从树上走下来的，那古树下总会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事过留痕。在这周六下午2点到3点诵读小站节目当中，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梁衡先生和我们共同诵读这本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，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，说了很多的真心话。每个人在生活面前， 好哥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哥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哥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说话，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相信呢，最近好多好多朋友都在追《如懿传》，是吧？ 早在当年《甄嬛传》其实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呢，网上就已经有了这部戏的消息，然后呢就因为各种原因啊，这个推迟播出，直到今年八月份呢才终于跟大家见面。尽管这个电视剧的节奏呢有点慢，但好在是这个渐入佳境。那么就连开播之初的那些负面的声音也是慢慢在消失，是吧？记得当初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都抱怨啊，说周迅老啦，演不出少女的样子啦，有很多人在挑剔周迅的声音呢。那么这一点呢，不得不承认什么呢？周迅的声线呢是很低沉的，但同时呢也很迷人，对吧？至少呢，当她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在各位面前的时候，她的声音是充满吸引力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声音很独特的周迅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聊一聊这个《如懿传》，各位看了吗？欢迎各位呢在互动当中一起来讨论讨论剧情，分享追剧的心得吧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很多人呢都管周迅的这样的声音呢叫做什么呢？烟熏嗓，因为很沙哑低沉。不过呢，他小的时候还真不是这样。想当年呢，在这个艺术院校读书的时候，他可是学校合唱团的主力。不过呢，进入这个变声期之后呢，他的声音就突变了。后来因为声音太低沉，就离开了合唱团。那倒不是因为他唱的不好，就是因为声音跟大家不搭。不过呢，他从这个艺术院校毕业之后呢，还是选择了走音乐这条路。哎，敲黑板了，划重点了。周迅最开始是想做歌手的，而且呢，一会儿呢，我们也会说到，要不是做歌手，他可能呢都不会有后来演戏的机会。今天呢，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分享周迅的歌《给小孩儿》。 也许会是忽视洁白而温暖，也许是哲学家极力黑暗，那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，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，每一个小孩都是小太阳，给小孩做梦的床，给小孩远眺的窗，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，给小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 给小孩拥抱和糖，给小孩吻和柔软，等他们变成大人，不觉得缺憾。 给小孩，来自周迅。离开学校之后呢，周迅跑到家乡当地的酒吧里来做驻唱，当时呢也没想到以后能会有多大的发展，只不过呢就是喜欢音乐，所以说才选择了这条路吧。其实呢，那个时候对于热爱唱歌的人来说呢，去酒吧驻唱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因为很多音乐人的据点呢和起点都是在酒吧之中，不定哪天就被人赏识了，是吧？哎，这样就也许就能成为正式歌手了。不过呢，周迅等到的不是赏识他歌声的人，而是等到了窦唯的堂弟窦鹏。1993年的时候呢，周迅就跟随窦鹏来到了北京。最开始呢没有稳定工作，所以说呢他只能继续当驻唱歌手。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因为他那很独特的嗓音很快就成为了酒吧里的名人。那么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也透露说，当年驻唱的那段时间是酒吧生意最好的时期。当然了，这功劳也不都是周迅一个人的，同一时期叶蓓等歌手也都在同一家酒吧里驻唱。继续来听周迅的歌《爱恨挥挥》。 时间放过我的眼，把你看成无悲，还是想起残缺的回忆，曾经让我完美，以为像风留下不相识的泪，无情如流水，只是忘了你是谁，难忘你是我的谁。宁愿此生忘情的刀痕，在你面前崩溃，还是选择枯木的坚强，把那春草摧毁，能开吹起凋谢的夏花，还是如秋月静美，难道不懂得绝情，感情就没有 可乐妞说，喜欢周迅的《看海飘摇》到而后的《十字街头》，迅哥一路称得上磕磕绊绊，也当得起顺风顺水。如今为人父，他的眼神始终没变。他年轻过，如今像是一枚熟透的浆果，兼具童真和成熟的风情，这就是他身上不可取代的吸引力。他就像玻璃一样透明不设防，易碎却坚硬，赤子有本真。 把那春草摧毁，宁可吹起凋谢的夏花，还是如秋月静美，难道不懂得绝情，感情就没有枉费。是我梦中寒天。 爱恨灰灰来自周迅。其实呢，和其他有过驻唱经历的歌手相比呢，周迅呢算是比较低调的，低调到那个时期呢都没交啥朋友。在酒吧里唱呢是分场次的，那么周迅呢是每天晚上10点登台，一般呢他都是9:50才到场，唱3-4首歌呢就走了，完事呢直接回家，所以说呢并不经常能够碰到同行。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是认识几个人的，比如说高晓松啊、叶培啊等人都是那个时期哎大家认识的。再后来呢，就用高晓松常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哎呀，眼看着周迅就被剧组给挑走了。一起来分享周迅的一首歌，算是翻唱，翻唱窦唯的《窗外》。窦唯的《窗外》。是周迅的翻唱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是声音很有特色的周迅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那么周迅呢以演员身份爆红是2000年左右的事了，那一年呢他出演了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，在剧中扮演了太平公主 不过呢，很多人都被周迅给骗了。剧中的周迅呢，不仅长得特别有灵气，而且声音很甜美。但其实呢，那部影视剧是后期配音的，给周迅配音的人呢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徐小青。不过呢，在那部戏之后呢，周迅就开始不再用配音了，因为他觉得声音经过处理之后呢，很难把自己当时表演的感情很充分的表达出来。那么这也导致大家第一次对周迅的声音展开声讨，声音的讨论哈。毕竟呢，和当年这个大明宫词里的反差太大了。不过呢，周迅有演技啊，而且呢，直爽的性格很快让大家就接受了他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周迅和金城武共同带来的《十字街头》。 没有。 十字街头来自周迅和金城武的共同演绎，也是来自陈可辛执导的影片《如果爱》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周迅以歌手身份发表了作品《飘摇》，这首歌呢让他在2001年收了不少大奖，周迅呢也终于正式踏入歌坛，成为一位歌手。当时呢，这首歌的人气还是很高的，让周迅出专辑的呼声呢也很高，所以说没过多久，为周迅制作专辑的计划就提上议程。那么直到2003年，这张专辑呢才做好。主要是周迅怎么说呢，时间上太不保证了哈。那么那段时间呢，周迅状态呢也很飘，没法这个脚踏实地的录歌。那么最开始录了几首歌的小样，录完呢就是靠这高兴得不得了，特别开心，就拉着制作人这个火星电台组合就喝酒，喝大了之后呢还跟人结拜。当时录音的地方呢在那个农展馆附近的公园也特多，周迅没事呢就拉着他俩出去玩，所以说回到录音棚就很难了。不过呢这个也能反映出周迅的性格吧，反正总之就是很可爱了。好吧，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来自周迅的《飘摇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喽。

在猫眼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向您介绍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中午到下午，本市天空云量有继续增多的趋势，不过大部分时间的云比较高，对光照遮挡作用不是很明显。预计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，出现时间在15点前后，比昨天的最高气温高一度多。加上空气湿度也在增大，中午前后天气会感觉有点热，而且空气也达不到良好或以上水平，不太适合高强度的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西部有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，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。 11:32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儿呢，咱们来说周迅，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吧。白白说，我觉得不是跟大家再见啊，他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白白，他说我觉得观众也不是很苛刻了，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很轻松的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就是当初剧组选用其他演员来扮演少女如意，是个办法哈，但不知道这个当初是怎么设想的。飞鱼也说非常喜欢周迅，有段时间把爱恨灰灰当做自己的闹铃，后来啊，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，这首歌真的是听腻歪了。想毁一首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设为自己较早的闹铃。然后呢，傅以子贵说飘摇是周迅最好听的歌没有之一，然后他后来说，后来这个我们上半段不是放的飘摇吗，后面接了一首广告，他就说真的是无语了。一次元说我猜肯定有看海这首歌吧，百听不厌。黄宇也说周迅就一首歌看海最喜欢。在2003年的时候呢，周迅的第一张专辑《夏天》终于问世了。那么其实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呢很有意思，专辑的制作人呢，我们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之前呢跟大家说了，是火星电台啊，他跟周迅也是老相识了。但是呢，这张专辑还真不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火星电台这个组合呢有俩人，当初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参加过一个乐队，那么那段时间呢他们写了很多理念很超强的很前卫的这样的歌曲，本来哥俩呢就拿商量着说就拿到这个乐队去唱这些歌吧，但是呢乐队的其他人不太同意，就觉得自己是摇滚乐队嘛，你们写的歌这还有电子风格，不喜欢算了吧。后来毕了业，这俩人就把这些歌曲呢录成了小样，通过高晓松拿给了宋柯，他俩呢是希望能够得到宋柯的认可，然后呢给他俩出专辑。宋柯对他俩呢确实很认可，但是呢以当时他的想法呢并不希望让他俩唱， 那个时候呢，宋柯刚签下周迅，他一直希望呢能够做出一点不一样的音乐来，不是很迎合市场的那种，不是很流行的那样的风格。而且呢，周迅当时已经靠演戏出了名了，就想着干脆把这歌让周迅来唱。所以说呢，火星电台就从歌手变成了制作人。那么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呢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迅的《看海》。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专辑《夏天》的主打歌。那么同样这首歌呢，也送给刚才所有提到喜欢周迅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吧。是周迅，齐峰说记得看周迅演的那个撒娇女人最好命，确定了一件事，周迅的声音真的不适合撒娇和发嗲，受不了啊。几乎周迅的影片都看过了，不论是影院里还是在手机里在看，都觉得挺灵动的，尤其是那双眼睛。 有的时候要不就说啊，这个命运是非常奇妙的，是吧？当年的这个周迅在酒吧里驻唱的时候认识了高晓松，后来在02年的时候呢，高晓松拍了影片《那时花开》，并且邀请到周迅担任女主角。那么因为这部戏呢，周迅和朴树相识相恋，不过呢，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很久，虽然说后来两个人私下还是朋友，但是在职场上当年两个人可是毫不相让。04年的时候，周迅的专辑《夏天》入围了各大颁奖典礼，然而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朴树凭借专辑《生如夏花》横刀夺奖，几乎包揽了那年所有重要的音乐奖项。所以说呢，命运真的是很奇妙哈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周迅的《这世界唯一的你》。 这世界唯一的你，霸占了我所有表情，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。在遥远星球的你，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有感情。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，另外一边，我也不会因为这样长长的距离而感到胆怯。每一颗心都拥有自己的语言，因为了解各自喜悦，不用常常留在身边，却住在我心里面。这世界唯一的你，霸占了我所有表情，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。在遥远星球的 这世界唯一的你，来自周迅。在夏天这张专辑之后，周迅又和火星电台制作了专辑《偶遇》。这一次录音呢，周迅就老实了很多。一方面呢，他是真的足够重视这张专辑，并他觉得吧，火星电台这俩人真的挺有才的。上一张专辑没拿到奖，这弟儿俩没能出名，是吧？他就希望呢，再做一张为人家俩证明。还有方面呢，是当时周迅的工作太多了，勉强在2004年的年底挤出了一段时间，所以说呢，肯定要全力去录制啊。好吧，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周迅的《偶遇》。 烈，我就要飞起来，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，看我飞起来，碰到你纯属意外，快别走开，看着夜空真精彩，流星飞向远方的海，美丽的意外，快一些，我要再快一些，穿过云朵，靠近你的视线，在你身边，叮咚叮咚的音乐，怕你讨厌，没有多余的誓言，只有我们单纯的脸，笑得鲜艳， 偶遇来自周迅。其实呢，周迅是一个很热心而且非常热爱音乐的人。在2014年，陈奕迅发行了专辑《迷闪》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呢也是火星电台。其实呢，这是周迅给牵线搭桥的功劳。有一次呢，周迅参加音乐颁奖礼，在后台的时候见到了陈奕迅，因为他本身呢也很喜欢陈奕迅，就主动过去打招呼啊，还把自己的专辑呢送给他。后来陈奕迅拿回家一听，哎，真是喜欢上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呢，不停在听周迅的歌。大概是08年的时候，有一次陈奕迅接受采访，当时记者就问他对内地哪位歌手比较看好，陈奕迅当时的回答就是周迅，让记者呢觉得非常意外。后来呢，陈奕迅在制作《迷闪》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周迅呢也亲自把火星电台推荐给了他，于是才有了那次合作。一起来分享周迅的歌《外面》。 精彩，我出去会不会失败？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，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。 外面来自周迅。语文老师说，仔细想想，两年前周迅拍《如懿传》的时候已经42岁了，网友还真的是太刻薄了。如果是我40岁还长成那样，真的是要开香槟放鞭炮庆祝的好吗？好吧，节目最后呢，我们怎么说呢，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迅的演唱一首歌《幸福的开关》。我突然想起周迅之前说过的一段话哈，用现在这个人们感叹他慢慢变老的时候说呢，其实很应景。